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提出要把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到2020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共计50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的目标。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目前北京、天津两地部门正在研究实行两地高铁月票制以及取消高速公路通行费。分析认为，作为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交通设施完善至关重要。不过在关注主干道建设的同时，县城乡镇的交通毛细血管工程也要跟上脚步。日前，北京市市长蔡奇表示，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形势严峻，特别是大气污染严重，雾霾天气频发，加大区域生态保护和建设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北京市将与天津市、河北省一起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力度治理大气污染。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发改委四部委近日发布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根据新政，新能源汽车补贴额度比2016年降低20%，地方财政补贴不得超过中央单车补贴额的50%。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摇滚的横空出世来得猝不及防，却直戳人心。自此，中国摇滚乐如同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潮流的鼎盛时期当属魔岩三杰。说到其中的窦唯，则又离不开一些东西，比如和王菲的旧爱关系，比如他音乐中蕴含的讽刺和现实意味。一首《高级动物》就以说唱的演唱形式和后朋克的配乐，以区区数十个双字形容词，在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歌曲中，把社会中腐败的人性揭露得赤条条，一丝不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今晚听一听摇滚，来自于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Oh,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就干那汤味浓，就干那汤味浓，就干那汤味浓。

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第一次听郑钧的歌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一摸到那盒专辑名曰赤裸裸的卡带，我感到如获至宝，光听专辑的名字还挺让人羞涩的。而我被这种从未触摸过的音乐形态所深深吸引，如那个时候他的长发飘飘，整张专辑都在谱写他对生活对音乐的态度，柔情中渗透着有力的拉扯。 我知道你失去的远不曾给你的多，你想要的还是什么？没有。 我认为郑钧的音乐是无害的，他曾经说过自己的音乐是写给高中生大学生以及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久的年轻人。郑钧可谓是后继者，又似是另一种摇滚形态的先驱。 新世界，我要带你进入极乐世界。 郑钧经历了两段婚姻，和前妻孙峰的第一段婚姻维持了4年，据说前妻是他创作《灰姑娘》这首歌的动机所在。老郑说自己在第一段婚姻里像一个孩子，只懂得活在宠溺里，而在刘芸的出现之后，老郑才终于真正的找到了家庭该有的两个元素，男人和女人。你很容易在郑钧的身上看到那种文艺的气息，那是来自于西安人身上的一种轻松的忧伤。千年古城，旧日王都，在北京人的儿化音跳高一个音之前，那种自豪而又有点落寞的情绪早已在整个西安弥漫。他们是生于长安的子民，固守关中，指点西凉，随时等待着入主中原。郑钧从西安离开是为了有一天再回来，那是长安豪杰必走的一条路，天下向北，夺而还之。 你的内心世界，我想进入你的极乐世界，谁不必再怕，没人能够伤害他，随着我的狂喜融化吧，痛苦忘掉吧。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人活于世，自然该像郑钧一样懂得成长，而成长自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听到郑钧《灰姑娘》。 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空白时光由你来填满，可以是平静或灿烂，有时浓有时淡，心胸要宽广，才能够经得起波浪。在旅途中风起和云涌，每个人都会有起落，有时浮有时沉，有时没方向，有时在雾里向前闯。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道路太平坦会失去了勇气，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哀，我只想好好过现在。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日子太平凡会失去了意义，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哀，只想好好过现在。万里晴空任你去翱翔，可以是追逐或导航，有时飞有时停有时没心火，只有你为自己掌舵。大海之中风景云涌，每艘船都会有起落，有时明有时暗，有时没方向，也要在雾里向前闯。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道路太平坦会失去了勇气，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哀，我只想现在。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日子太平凡会失去了意义，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哀，我只想好好过现在。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去了勇气，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哀，我只想好好过现在。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日子太平凡会失去了意义，就让天塌下来把它当悲哀，我只想好好过现在，我只想好好过现在，我只想好好过现在。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你的心目中是绝对完美的，没有一丝缺陷，你敬畏他却又渴望亲近他，这种感觉不可以叫做爱情，而是崇拜。崇拜需要创造一个偶像，就像没血没肉的东西，而爱情不需要，爱情是真真切切的，能够用手触摸用心体会的。

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摇滚不仅是一种音乐形态，实际上它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和哲学。摇滚有别于流行音乐，但是仍有很多喜欢摇滚的人把摇滚当成流行音乐听。这种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而越来越明显。虽然这样无可厚非，但绝对是不了解摇滚的一种表现。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楚《姐姐》。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感到要被欺骗之前，自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孤单容易尴尬。面对我前面的人群，我得穿过而且潇洒。我知道你在旁边看你挺假，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说着很美。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哦，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你不是对手。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哦，姐姐，我想回家。 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什么？

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飙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流了不伤悲。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脑中豪赌一场的感觉，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才发现水一悄悄换成了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飙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飘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 有人说，自你一降生，就有一份天定的缘为你而生。然而大千世界，茫茫人海，生命苦短，如何才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个完美的伴侣呢？现代的人们总不能固守这份天缘，不能以一世的青春和焦灼的心情屏息静候吧。于是他们常常很勉强地接受随风而至的他，却又一遍遍地把他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完美的设想来进行对比，对比一次却会失望一次。经典969，我是亚威，懂得如何去珍惜身边的和已经拥有的，自己已经得到的，其实就是最真的幸福。 快乐在光临，可惜我没 重新，命运已乱了，如何笑？怕惊动面上如真。那十秒，灵魂大概已卖掉，却换来眉头额角桃花都插着，命书全逆转了。一笑留下其实太深，来年由爱变做恨裂痕，从眉目裂向心，面色转暗，两颗破空被旧爱连累。若我今再次试试不惯，就越笑越见不幸，留了提示谁是极不幸，已不记得那些坏恋人，何以苦泪竟将这一脸愁容刮心。 感情对峙，梦着某分，因你痴。